能都会想挑一个好户型，对吧？但是呢，很多人就说到底什么样的才叫好户型，对吧？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的迷茫，有的时候可能只能凭感觉，就比如我进到这个房间之后，我觉得哎挺通透的，是吧？挺舒服的。啊，有的朋友进去说，哎呀，这七拐八拐的不行不行不行，就是大家可能是只是凭这种方面去考虑哈。但是真真正正我们要从专业的一些立场跟大家来说一下，到底什么是好的户型。 其实是这样的，无论是我们选择新房还是二手房，其实首先要面对的除了小区和它的位置之外，那就是这个房子的户型， 也就是房子本身嘛。 对，房子本身。那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其实户型是有很多种的，无论是从一居像刚需型的一居到三居，或者是改善型的，或者是更大的，那我们都离不开户型。其实户型的选择无外乎要注意四点就可以了。那首先呢，就是采光跟通风。那采光跟通风有三个关键词，就是朝向、开间跟进深。把这三个关键词我们选择好了，那采光跟通风基本就是可以注意了。那朝向这块其实也是我们最开始选择户型的时候比较在意的一点。那房屋朝向的优劣顺次大概是这样啊：正南、东南、东、西南、北和西，也就是说最好的朝向就是正南和东南，次之呢就是东和西南，那比较不好的朝向就是北跟西了，这是朝向。那开间跟进深呢，一般来讲啊，这种开间指的就是这个房子的空间面宽，也有的地方叫面宽。那进深呢，就是指房子空间的这个深度。一般来讲啊，这种面宽大的户型可以尽可能的扩大采光的面积，也就是说面宽越大，它采光的面积越大，整个房间它的空间照射就比较充足。那进深小的这种户型呢，它空气流通的交换性会比较好，也是对于整个房间的空气流通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好户型的标准之一。采光跟通风注意三点：朝向、开间跟进深。那好户型的标准之二呢，就是它每个房间功能分区的分明。那每个户型都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啊，包含着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甚至书房，这些都是必备的这种功能分区。那一个好的户型啊，它的功能分区的平衡是会给家人造成一个很和谐的状态。如果这个功能分区是混乱的、不平衡的，就势必会给咱们家庭的日常生活造成一些困扰。就比如动静分区、干湿分区、那公司分区、动线的合理，这几方面都非常的重要。后续呢，咱们会在问题之中会给大家做详细的一个解答。还有标准之三，就是这个三线的分布。那听起来这个三线比较抽象啊，其实就是这个家务流线、家人流线跟访客流线，很好理解啊。家务流线呢，就是指这个厨房啊、洗手间呀，这种提供家居劳动的线路。家人流线呢，就是日常家人活动的线路。那对于两条线之间是需要分明的、分开的、区分开来的。那访客流线呢，就是我们家有客人到来的时候会在这个家里活动的区域。那一个好的户型啊，这三条线啊是分开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当客人来的时候，客人在我们起居室，也就是客厅去活动的时候，如果他想去洗手间，那在这个路上是不会路过我们比较私密的像卧室啊这个地方的。那如果说这条线是不清楚的，那我们家里边最私密的地方可能就会被暴露出来，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困扰。这个是三线分布。最后就是户型的形状，这个也是也比较好理解了。刚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高老师也跟大家说了，那一个户型我们最先看得到，看它户型图最先感受到的就是它是否方正。什 么意思？方方正正的户型，它无论是在使用率上还是这个家具的摆放上都是比较和谐的。那如果是那种狭长的甚至说比较奇葩的异形的户型，我们真正住进去会感到比较的不舒适。 嗯， 无论是咱们每天在这个家里边的活动啊，还是说真正适用到装修买家具，都会从这个异形户型上感觉出来一些不方便。 对， 嗯，这个是户型的形状。 因为这个户型啊，有的时候大家去看户型多了以后，就会发现真的是啊，就是有的一些奇葩的户型，或者是哪怕就算最普通的那种有斜角的户型， 对， 你进去之后你都会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别扭。 嗯， 当然如果比如说这种户型它可以通过装修来解决，你比如说这个斜角它只是一个角，那边也没有门没有什么，你可以把它隔成储藏间，或者把它打成不同的柜子，一边是深一点浅一点，但你从外面看不出来的话，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怎么改都改不过来，你如果觉得别扭的话，那这样的房子就尽量还是不要买。 是的，有些房子特别是二手房啊，咱们看着户型图，然后甚至说实际去这个房间里去看，哎，感觉面积还挺大的，但是在我们实际装修甚至说居住的时候，就会发现那有的房间啊，既没有改造的空间，也没有什么利用率，就会发现虽然说这个面积是有的，但是它在真正实用之中它的实用性很差。比如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这种狭长的甬道，它只是让咱们走路用，并不能放一些家具，也并不能运用到咱们实际的生活之中。或者是那种比较小的卧室，居住起来很不舒适，但是呢如果给它改造成一些别的空间，比如书房或者是这种衣帽间，又觉得没有这种实际的需求，这种房间大家在看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没错。所以就说关于这个户型的一些选择哈，可能讲究挺多的。当然这个东西呢，就是不管我们说什么样它也不是绝对的，对吧？ 对， 就比如说刚才说到朝向的问题，那如果比如说你在这个楼房当中本身就有遮挡，那可能西边它也不一定不好，对吧？到通风，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不是绝对一定要到现场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只是给大家说一个大概的一个东西而已啊。好，我们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也是直播节目啊，所以大家随时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呢来发送给我们。我们看下面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个高凤啊问到说，我现在正在挑选二手房啊，看了几个南北通透的房子，但是发现即使是南北通透的房子它也是不同的，请问这有什么技巧？当然因为虽然都是南北通透 对 对，但是呢你进去之后真的是千篇一律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的都有。 是的， 一律呢就是还是南北的，但是真的是毫不一样。都不一样。 其实我们在购房人挑这种房子户型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大家在心理上都有一个暗示，南北通透的这种户型就是好户型。但是我们在实际运用在实际挑房的过程中呢，就像高凤这位朋友一样，那即使是南北通透的房子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们平时啊有这样一个误区，觉得这个南北有窗户的这种户型就是南北通透了，其实不是啊。那好多人也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啊，但凡这个南北两向开窗的，通通被认为是南北通透的好户型。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南北通透的户型有这样几个标准啊，什么意思呢？客厅朝南的这种情况下啊，南北都有正对着的窗户，能够最大限度的使空气对流，这种户型才是真正的南北通透的户型。再重复一下啊，首先它是南北向的，而且呢客厅是朝南的。第三方面呢，南北向都有正对流的窗户，这三项满足这三点才是真正的南北通透的户型。 但是我看有些确确实实哈，是这个就是客厅朝北，可能只有一个卧室朝南，对吧？然后这样的房子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南北通透，对吗？ 其实理论上讲啊也是南北通透的，但是呢即使南北通透啊也是有好坏之分的。一般来讲啊，咱们把作为在因为客厅啊是各种居室中咱们 在客厅活动的时间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如果是可以选择的话，咱们还是尽量让客厅去朝南比较好。那如果呢，客厅不是朝南的，主卧朝南比较好，尽量。那有的户型是客厅和主卧都朝南，当然这是最好的了。也就是说，咱们要把在这个居室最长时间活动范围的居室给它放在朝南，这个是最好的。那南北通的户型呢，也有这样几个特点啊。首先就是客厅、餐厅它是相连的，南北打通，也就是客厅、餐厅它在一条直线上，那两者之间呢没有任何遮挡，客厅直通着这个南向的阳台，让这个穿堂风而过，那就会保证空气的一个流畅性。第二个特点呢，房间分居在南北两侧，也就是说可能它主卧是朝南的，它次卧呢是朝北的，门对门通风顺畅，这也是可以的，也算南北通透。第三点啊，室内普遍的这个呈短进深大面宽的这种格局，就是客厅跟餐厅它这个采光面增加，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同等的条件下呀，这个室内整体的采光面会比较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比较敞亮，这个也是好户型。所以说即使是南北通透的户型，它也是不同的，以这个正南北通透是最佳的。那很多户型呢，往往都是偏东南或者偏西南，有的户型甚至看似啊南北都有窗，但是两个卧室它不对门，不能形成这个空气对流，也就是这个风啊不是直吹着风，这个风是拐着弯的吹，拐着弯的吹呢就没有直对着这个风通风效果好。 没错，所以南北通透它是讲究也很多哈。反正我确实是喜欢那种面宽比较宽的，对吧？就是这样的面宽宽的话，进来以后你会觉得特别敞亮，然后也比较的舒服啊。当然这个可能有一些户型呢，这个南北通透啊，但是我觉得还不如比如朝一面呢。之前看过那种特狭长那种吧， 是 进去之后就跟一条线儿似的。但是虽然是南北啊，然后但是呢，你中间的过道也很窄，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你其实通风效果并不佳，那样的房子我觉得宁肯我选择一个类似塔楼式的那种，比如 纯南向的， 对，纯南向啊，或者纯东向或者什么的哈，这样的房子好歹我用利用率会更高一点， 是的， 对吧？所以哈， 这 关于这个选户型呢讲究很多啊，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判断不了的，您也可以把您的一些户型发送给我们。之前我记得有朋友把他有几个户型选择然后发给我们，我们去帮他看哪个更合适一点，哪个包括比如从各方面考虑起来，无论是改装也好，还是说以后用起来方便舒适度也好，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去看一下，对吧？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图呢发送给我们也是可以的。我们这边动感北京说南北通透的户型是最好的，说如果是全阳的房子就必须安装带通风口的这个防盗门，倒也不一定啊。就是刚才我们不是也说了嘛，南北通透它其实是有很多种，如果是真的那种特别狭长的那种，我们其实不是很建议， 对 啊。然后以前我住的那房子应该就是全朝南的，它没有不是南北通透的，只是在我记得好像是在东边有一个西边的这个厨房有一个小窗户，然后那个窗户其实也是朝南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小窗户，我觉得通风起来也挺好的。所以就是而且有很多人会觉得冬天是一个暖房啊，进去之后呢就是很舒服，暖气可能都不用怎么开，然后夏天的时候也不是很热，阳光也很充足，我觉得有的时候全南向的房子也挺好的。 对，所以说咱们不要绝对啊，不要说去迷信这个南北通透。刚才我们说了南北通透的种种，南北通透户型的种种好处，其实刚才高老师也讲到了，纯南户型通风没有那么好，但是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流畅的通风，即使不是南北通透的户型它也是很好的，其实是完全是正确的啊。南北通透的房子啊也不是说没有缺点，为什么呢？什么东西做到极致了那就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呢？那南北通透的房子往往刚才我们讲了，它的通风都非常好，但是咱们北方尤其是北方冬天的风它是比较大的，那如果呢比如这个阳台没有风，或者是说阳台的这个封闭性不是很好，那冬天这个南北通透它这个对流风其实 对于这个居室的保温性不是很好。什么意思呢？这个风夏天是我们感觉到很凉爽，但是冬天同样是屋里边会有些冷，这个是南北通透。一旦这个风对流太好了，它会也不储暖，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南北通透的户型啊，它的这个厨房啊大多是朝北的，但是呢咱们国家的风向一般都是西北风，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做饭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这个油烟的倒灌，做饭的时候可能油烟就从风顺着风就来到了这个客厅甚至卧室都是有的。刚才咱们总结了南北通透的房间的一些好处，然后也总结了南北通透房间的一些容易产生的困扰。但是整体来说啊，一般南北通透的户型或者说朝南的户型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嗯，没错。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选择户型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我们下面有朋友就说到这个面宽和净身的事儿了哈，这个男说到说，请问什么什么面宽和净身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没有？面宽这事儿吧，我真的觉得其实就从咱现在来这个房间的来看，它不会有太宽的哈。这个当然我觉得越宽越好啦。 对，其实那个面宽跟进深还比较好理解啊。 嗯， 咱们以这个大门房间门的朝向来确定面宽还是进深，那房门进入的方向的距离就是进深，也就是说您从您家大门进去面朝的这个就是进深，那左右两边的距离就叫开间，也就是说叫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面宽。那大面宽肯定好啊，但是说像咱们这种常见的新房哈， 很少很少特别 很少能达到这种大面宽，即使能达到大面宽了，肯定也是那种超改善型的户型。 对对对。 所以说进深跟开间的比例啊，一般在这个1:1.5之间算是比较好的，无论是从采光啊还是通风都算是比较好的。如果我们看到那种很狭长的户型，那就说明它的这个比例不和谐，那就势必会影响采光和通风。 没错。另外还有一个，除了比如说我们看整个屋子的这个面宽和进深，其实还有每个房间的 啊，对， 对吧？然后呢，那天我就记得我去看一个户型的时候，虽然是朝北的房子，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房间特别亮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面宽宽 啊， 它那个玻璃比较大。就是可能整个那一面墙基本上都快成窗户了哈，所以就会觉得一下子就虽然朝北，但是确实很亮堂。所以这个其实它也是你在挑选尤其朝北户型的时候你可以注意的。当然有些朋友会说了，朝北呢又都是窗户，那不会冷吗？哎，其实有很多办法来去解决的啊。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啊。 其实朝北的房间我们都说它可能一天都着不见阳光，那会不会冷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避免这件事情。首先呢，就是虽然这个房间朝北，但是我们不要选择面积过于大的这种户型。那过于大，空间一大，如果居住的人数有限的话，它势必就会感觉冷。第二点呢，就是朝北的户型，很多的朝北的户型啊，虽然说它一天见不到阳光，但是它屋子里的窗户比较多，采光会比较好。我们都知道一旦窗户多，它其实就是比较容易漏风， 对， 它就没有那么保暖。 对， 我们要控制一个和谐的比例，虽然说采光好了，但是也不要让这个房间过多的窗户，这样它势必保暖性就不好。 对，所以就说我们如果碰上这样的这种户型的时候啊，有的朋友说那我就喜欢采光，那肯定是要以这个大家喜欢为主嘛。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如果碰上这样的话，就是基本上让它活动事儿稍微少一点，因为活动上它就肯定会出现这种开启呀，或者说是漏风的这种问题。但是如果是那种固定事儿的话，相对好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可能窗户就需要做的厚一点，对吧？ 对， 多层一点啊，然后再把旁边的一些密封的措施做好。然后或者这个屋子里面多加两个暖气片，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吧。 对，虽然说前期买房的时候可能朝向没有那么好，但是咱们可以从后期从装修上来规避这个问题，比如阳台的加固，窗户的这个设置两层窗户，多加几片暖气，这都是咱们人为可以控制的房间保暖的问题。 对，所以还是要看您最 注重的是什么，对吧？ 嗯，其实很多人他把这个房间作为工作室，他还希望买朝北的呢。 嗯， 因为第一是对，第一是便宜，朝北的便宜。第二是可能一天，特别是白天的时候啊，他要在这个房间里去工作。那如果有特别刺眼的光，其实对他的工作也不好。 对，是的，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看大家各自的一些需求吧。 对，看需求。 嗯，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小佳问。请问刚才说到像之前我们不是聊过什么动静分区啊，干湿分区啊，能仔细讲一讲，因为时间关系还有两分钟哈，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个这个干湿分区吧，因为这个我觉得很简单，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干湿分区一般都运用于洗手间嘛，洗手间这个洗澡的地方和我们洗手的地方一般是要分开的，因为洗澡的地方还是比较湿，那洗手可能就是洗完了就走了。 嗯， 一般就是说最好把这个洗澡跟洗手的地方分开，区分开来。 对， 这是干湿分区。 因为干湿呢，我觉得非常重要。之前可能大家就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哈。有的朋友说，哎，无所谓了，我弄个帘儿是吧？而且还能感觉地方大。但是说实话，等真正您自己应用起来之后呢？就是你会觉得比如说你洗完澡了以后哈，你穿着那个湿拖鞋对吧，因为它又没有一个可以隔水的一个地方，那你只能是比如说前面远的地方搁一个什么来擦擦鞋啊什么的，然后你或者你要有时候再去够个毛巾再去拿个东西，你就会把整个这个浴室弄得湿漉漉的。 嗯， 然后湿漉漉的不到紧，尤其像我这种特别懒的人你知道吗，就经常会比如那地上就会有很多的泥印儿，因为毕竟你拖鞋其实每天要走来走去，其实它不是干净的。 嗯， 那你在洗完澡之后，然后你再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泥印子、 嗯， 时间一长它就很脏嘛。对吧？ 这个真正是居住完了之后获得的这样的经验。 没错啊，所以在这里也算是跟大家分享，如果能弄干湿分区，咱就一定要弄。只不过呢，我们有很多种方式，你比如说你是用那种玻璃门呐、你还说弄一个这个浴帘底下加一个， 还是一个小的隔离， 对，小的隔离啊，等等方式很多，但是一定要做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下半段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选户型的事情，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想参加装修陪同计划，那现在就要开始报名了，同样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或者是我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户型的选择。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老师好，大家好。 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发送给我们。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另外大家如果说想参加装修陪同计划，因为要开春的朋友要装的还是很多的嘛，大家现在就要开始报名了，把您的电话、姓名、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在上班时间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下半段一开始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条信息。2018年转瞬即逝，回首中国的楼市，从年初的涨势汹汹到年末的一片平静，可谓是跌宕起伏，风起云涌。那这一年呢，多地密集出台了调控的一些政策，楼市呢也是经历了历史上的最严控调控。那这一年啊，地产商们也是纷纷的紧衣缩食，以求安稳的度过楼市的寒冬。那这也是这一年啊，房租呢可能会有一些啊这个增长的一些。扩张吧，这个租赁市场呢成为了房地产市场的又一个主角了啊。 嗯，刚才高老师也说了，其实今年对于这个楼市来说还是真的是挺特殊的一年。那调控这个词啊贯穿了整体，那无论是今年年初的这个住建委发布的这个调控目标为稳市场的这样一个信号，还是说年中或者说七月不断在重申的重整市场秩序、治理房地产市场这种乱象的专制行为，从年初到年末，这个调控一直在贯穿。那对于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说呢，还有一件事儿，也就是说各地的这个抢人大战也是比较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儿啊。那学历落户仅凭身份证、毕业证，或者是说即可办理这种落户手续，对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像高精尖的这种产业、高端人士抛出的橄榄枝，还是说像三四线城市的这个人才政策也是全面开花的状态。那有观点就认为了，鉴于城市这种人口规模结构是影响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创新的关键因素，那抢人大战不断升级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城市面对的产业功能调整、技能人才缺失、人口红利老龄化这种问题。那从去年到今年，抢人大战一直在持续，那到了明年肯定还会有抢人大战这样的现象的发生。一整年，我们对于一整年的楼市来说，其实无论是这种调控潮、更名潮，还是抢人大战，都是构成了这个2018年楼市的一幅独特的画卷。那唯一不变的就是调控其实是贯穿全部的。嗯，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市交通委近期表示啊，新机场高速公路呢一期的主体基本实现贯通，将确保明年上半年完工。那去年的规划当中呢，北京确定了西机场五纵两横的交通网，新机场的高速位置基本是在京台和京开两条高速中间，途经西红门站、观音寺街道、黄村镇、魏各庄、庞各庄、礼贤镇等六个镇街，全长27公里。开通之后呢，预计开车从南五环到达新机场仅需20多分钟，还挺快的啊。 嗯，挺方便的。其实对于南城的这个居民来说是一件好事儿。那这个五纵跟两横都是什么啊？五纵指的是这个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从丰台的草桥到新机场，还有就是新机场高速公路，包括这个京雄城际铁路，也是从北京西站出发，经新机场到雄安站。那其中北京段的计划呢，是2019年与新机场同步建成并且投入使用。那五纵之一呢，还有京开高速跟京台高速。京台高速也是这个预计2020年入驻。那第二家共有产权养老社区呢，也是会 啊，这个是下一条啊。那两横呢，包括这个新机场北线高速连接京台京港澳、京台、京开、首都地区环线等高速公路，还有全长也是25公里。那还有一纵呢，还有一横呢，指的是这个城际铁路线的一期，也是它会东起廊坊东站北侧，经这个廊坊市区、新机场到新机场南侧，全线是大概40公里。所以说新机场的这个建成并且投入使用，包括这个南部交通状况肯定是会越来越好。那开通之后呢，预计从这个南五环到新机场仅需20多分钟，也是非常方便了。嗯， 所以现在新机场啊，真的是越来越承载着大家的一些希望哈。 是的， 所以无论从它周边的一些交通上来好，还是说它的配套来好，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啊。好，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根据统计呢，说在全国的246个城市的39万个小区，而在这39万个小区名字里面的幸福家园又成为了全国重名最多的小区，一共呢是有571个都叫幸福家园。那其次呢，就是像阳光小区、和谐家园。而这个什么花园啊、家园呐、公馆啊，占据了这个打引号的啊俗名的榜的前三名啊，成为了小区名字出现频率最多的 top 三啊。另外，东北楼盘起名特别爱用什么明珠啊，华南就特别爱用锦绣，华东爱用东方，西北就用世纪，而这个金子啊，就是这个金银铜铁那个金子啊，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描述颜色的词汇。而像什么龙啊、凤啊，这个使用频率在动物的神兽当中是最高的。 嗯，像之前啊，这个还没有房地产这个词儿之前，那住宅的小区呢都比较朴实啊，比如某某家属楼、某某路、某某号院、某某宿舍。那除了表明它的位置跟权数啊，其实是没有别的意思了。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之前，小区的名字其实主要是以街道命名的。那比如70年代之前啊，这种某某街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到了80年代呢，比如花园、家园这种名字高居前两名，开始感受到人们对住宅审美的一个基本的需求了。那其中啊，比如中里呀、北街呀这些词儿运用的还比较高频啊。那到了现在呢，其实这个楼盘名称啊，也是房地产销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房那个名字起得好，其实就势必着这个房子可能给人的第一感官它是有好感的。那不像之前某某小区、某某家园名字起得比较朴实，那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某某府，那比如这刚才咱们高老师说的华北地区最喜欢用国际两个字，什么西南地区呢最喜欢用阳光。那之前咱们在2000年的时候，其实通州的楼盘还是比较有代表性啊，特别喜欢用国际上的一些地名，比如什么香榭丽舍呀、什么大西洋啊、西雅图啊，这些名字其实就是比较追这种国际的比较著名的地名。还有的楼盘呢比较有这种动物情节，比如一些龙啊、凤啊、麒麟啊，像这种虎啊，都是比较这个房地产商比较喜欢的名字。还有的名字呢里边有字母，那数字呢比较简洁也严谨，相对来说也比较好记。那在这个统计里啊，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啊，说带楼盘，这个带有阿拉伯数字的这个楼盘啊，达到了将近20%。就像咱们知道，比如阳光100、某某一号、某某一区，这也是比房地产商比较用啊爱用的名字。其实不难发现啊，就是咱们每个小区它其实名字可以带出它的特点来。就比如说挨着这个水边的小区就比较喜欢叫这个某某湖、某某什么家园、什么洋、海岸一些。其实从楼盘的名字上都可以看出来这个楼盘的特点和它的区域特点。嗯， 我们来关注下面的一条信息哈，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各个城市的一个房价的一个事情哈。 嗯， 因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1月啊，有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呢，二手房价格呢近4年啊是首次出现了连续2个月超过10个热点城市的下调。那具体来看，厦门呢是环比下调0.7%，北京、无锡环比下调0.6%，那杭州环比下调0.5%，宁波和福州呢环比下调0.4%。在11月份，各地呢也是继续的坚持因城因地的质疑，精准施策啊，强化地方调控的主体责任，房地产市场整体还是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啊。 嗯，那11月的房价全国来讲啊，基本是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但降温态势啊是延续的状态。那一线城市的二手住宅呢，继续降温，二线城市环比持平，三线城市呢环比涨幅回落。且二三线城市呢持续呈现一种分化的态势。那从区域来讲啊，东部城市呢房价降温相对来说明显一些，但中西部呢相对稳定。那有这种专家就分析了，8月房价上涨其实是刷新了今年的一个记录啊。那9月呢涨幅相对就放缓了，到了10月到11月，那统计局公布了70大城市的房价，最大的特点就是二手房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像咱们北京啊，有这个机构就显示啊，北京的二手房价预计今年全年这个二手房成交量保持在15万到15.5万套左右，那全年的均价呢预计下跌4%左右，这也是今年整年的一个二手房的情况。 嗯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最新发布的这个报告显示呢，11月份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呢是5.71%，为基准利率的1.165倍，总体较基准利率上浮16.5%，和10月份的平均利率持平。那同比去年上涨6.53%。那同时呢，二套房贷的这个利率呢出现下滑的一些迹象，各地原本缩紧的二套房贷款的业务也是相继松绑了。 嗯，到了年底，其实这个房贷利率的事情咱们说了一整年。那从全国的角度来讲啊，其实是狂奔了这个22个月的首套房贷利率终结连涨，需求回缓。那杭州呢是这一轮房贷利率的刹车的先驱。那有杭州的部分银行就显示啊，那杭州的各大银行的首套房这个贷款利率出现了松动的现象。但是像咱们别的城市，比如杭州之后像北京啊、深圳、广州、南京、厦门的这些城市的银行也相继宣布啊下调房贷利率。像上个月11月，全国25个城市的大概是500多家银行一个显示啊，仅23家房贷利率23家银行这个房贷利率有所上升。那较10月呢少了4家，大部分银行的房贷利率啊与10月是平调的回调的。那其实像咱们北京来说啊，基本上房贷利率是与上个月持平的状态。如果您这2个月在买房的情况下啊，您不妨啊，因为房地产这个开发商会给您几个银行的选择，您不妨呢多问这几个银行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政策，选择一个对您来说性价比最高的银行，咱们去做这个房贷，做这个贷款。对您来说现在利率这么政策比较严控的一个情况下，咱们能少还点是点。 所以说哈，这个反正我觉得啊，就是无论是这个房贷这个利率是什么样子哈，但是总比真的是其他的一些这种经济的这种什么贷款啊各种哈，还是要低的哈。所以呢，有需求我们还是要买的，对吧？ 对， 所以大家其实看一下听一下就好了啊。 对于这个未来一年的这个房贷利率，有专业人士也在预测不会出现这种显著的下降，所以说咱们不要为了等这个利率而耽误了自己买房。 嗯，没错，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需求最重要，对吧？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面还是继续来看刚才的这个关于房子户型的一些事情啊。刚才呢，我们上半段也是聊到这个干湿分区，因为之前小佳问到说动静和干湿能不能仔细的说一下。像干湿，我们上半段没有说完啊。真的是有很多种方式哈。你比如说底下有那种挡水条的是吧？ 对。 这种挡水条呢，有那种硬的，也有软的。所以说，如果说家里地方不大，你可以做一个挡水条。这样的话，它也很省事儿。然后可能有的是粘地下的，有的是可能是钉地下，玩什么样的都有。一般粘的会比较多。那这样的话，它有挡水条的话，你在挡水条外面，比如说你放一个小地垫啊什么的， 对， 然后出来之后你擦干了再往旁边走，就不会弄湿嘛，然后那个水也出不来。那如果家里比较有地方呢，我比较喜欢那种玻璃隔断，是吧？玻璃门啊， 那个是可以完全的挡住这个， 对对对对对， 水， 对。然后当然有些人可能还喜欢那种沐浴房啊什么的啊，这就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了。 甚至有这个购房人跟我讲啊，这个干湿分区真的是从刚需到改善的一个提升，就是一旦设置干湿分区之后，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居住体验的提升。 没错没错。那好，我们说完了干湿，我们再来说动静啊。这个之前我们说第一个问题的时候，说到那各种线啊，可能大家还想更细致的了解一下。 其实动静分区啊也比较好理解，我们一个居所它是分动区跟静区的。那动区呢，就是像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这种地方可以说是动区，像静区就是卧室跟书房。那动静分区，那动区呢是大家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比如接近入门的设计，尤其是厨房，它都是我们要在这个户型里边动着的。那静区呢，就是我们要休息的地方。那动静分区如果是合理的话，如果家里来客人啊，一方面呢会客啊、文娱或者进行家务的这些人可以定心的去活动，那另一方面呢，又不会打扰这种休息学习的人，减少这种相互之间的困扰。那如果动静分区如果是不分明的话，就会感觉到非常吵，甚至会说在家里居住啊活动的时候会很不方便。动静分区其实跟干湿分区一样重要，甚至比干湿分区还要重要。 没错。所以这个动静啊和干湿啊，就是我们里面所说的各种这种动线。这样的话更加符合您的生活习惯的基础之上，能更好的让您这个住着起来舒适和舒服啊。好，我们下面再来说一说这个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刘露说，我在南方啊选了一套养老的房子，是那种一梯一户的小洋房，看着私密性挺好的，但是呢他说感觉就怕有什么不妥，说应该注意点什么。哎，你为什么会有不妥？他关注的点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们常见的都是这种两梯三户、两梯四户、一梯一户， 这不是应该更安静更好吗？ 一梯一户就是纯改善型的这种户型了。如果是北京的话，像一梯一户的这种房子价钱非常高，比较高了。但是在外地二三线城市呢，一梯一户的这种户型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像这位刘露这位朋友啊，他所担心的其实不是所担心的也是比较正常的。为什么呢？一梯一户也是有它的一些弊端的，就比如这个公摊面积大，那电梯呢是公摊的一部分，那如果这个公摊面积大，肯定会增加这个购房成本啊。那两梯四户啊，两梯三户啊，这种公摊一般都是要比这个一梯一户的公摊小很多，所以一梯一户的这种户型您要注意这个公摊的面积。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你要看您买的这个房子它的层高，还有就是您比如说像这种六层的房子，您买了这个第六层，那如果一旦这个电梯出现问题，势必您就要有这个从一层爬上六层的这种比较费劲啊。还有就是这个治安的方面，那一梯一户您就是完全私密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一旦说出现了一些危险不安全的时候，那您跟您的邻居其实是完全隔离的。那比如呼叫啊，或者说这种 还是对于安全方面有一定的风险，那您就要看您这个小区的物业是否完善了。如果物业也不完善的话，一旦出现危险的话，其实还是挺不好的。 对，反正我觉得一梯一户啊，确确实实就是都是自己家的嘛。 对， 所以一般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在那个就是有的电梯可能是直接入户的，对吧？然后电梯的那个电梯井旁边可能有些地方我们自己也可以利用的，对吧？其实我觉得倒还好，挺好的哈。行，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这样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吧。比如说这位朋友问到说，楼间距小的房子能不能买？ 这个楼间距小，您就要看它到底多小了。因为如果是真的很窄的话，那您那个首先这个私密性就是一个问题。那如果楼高一点还好，那楼如果低一点的话，您如果整天都拉着窗帘，那屋里不采光的话，肯定这个居住的舒适性就差。还有一块就是这个噪音的问题，如果楼间距窄的话，那噪音势必也是一个影响这个居住体验的一部分。那主要就是采光、通风、隐私啊、防噪音这四个方面你要注意。 好的，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吧，我们看还有一些朋友的关于这个户型的问题没有说清楚的哈，我们回头再说吧。 好， 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房子当中的一些装修的问题哈。大家如果有装修问题的话呢，明天可以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那明天我们再见。 转眼已经十二月底了，各大饭店的年夜饭预订已经开始了。看看价格，1888，2888，回家团圆，团团圆圆，只要省心，咬咬牙破费一下也就算了。 还不光是钱的问题啊，我妈就说这在外面吃没了过年的感觉。 哎， 这过年就是要一家子人在家里围着桌子共话家常，举杯祝愿，这才叫过年嘛。 对， 那今天呢，两全其美的年夜饭来了，海天盛宴12道名厨菜肴年夜团圆饭火热开售。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是应有尽有，加热只要10分钟，直接开